第二十三集。 周奇阳刚要推门进来，差点一头撞上正要出门的孟昭。见孟昭一副风风火火的模样，周奇阳问： 哎，你去哪儿啊，昭哥？ 去云阳。 孟昭脚步不减，朝周奇阳扔下一句话： 你也跟我一起去。 哦，好。 周奇阳刚按上门把手的手又松开，他快步地跟上了孟昭。上了车，周奇阳坐在驾驶位上，系上了安全带。因为刚刚缺席了那个小会，此刻他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。 周哥，我们这次去云阳的目的是什么？ 孟昭从手机上调出毕业照，用手指放大。 看这个人是谁？ 周奇阳凑过来，在盯着这个人看了两秒之后，他语气不太确定地说： 是云阳的吴总。 嗯， 真的是啊，那个云阳的 CEO 居然也是赵彤这个班的。 不仅是这个班的，据徐玉林父母所说，他还是徐玉林失踪前的男友。 周奇阳惊愕了一瞬，迅速在脑中梳理吴维涵跟这几个人的关系。 先开车吧，虽然这个人是徐玉林的男朋友，又是徐莹莹签约公司的 CEO， 但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他与这两个人的失踪有关。 但这人的嫌疑也太大了。赵哥，到了。 周奇阳把车停在云崖科技的大楼前，孟昭推门下车，径直走到大楼里。周奇阳也锁了车，快步地跟上。孟昭走到前台说： 你们吴总在吗？我来向他了解点情况。 前台显然还记得孟昭。 在，我帮您问一下他的秘书。 前台对着电话说： 对，是昨天来过的那位警察，应该还是调查徐莹莹的事儿吧。 他说着抬头看了一眼孟昭，见孟昭点头，他才继续说： 吴总现在有时间吗？啊，那我带他们上去。 挂了电话，前台从柜台内走出来，带着孟昭和周奇阳走到电梯。在等电梯的过程之中，孟昭跟那个前台聊了几句，前台显然没有什么防备心。 之前听说吴总跟徐莹莹好像关系不简单呢。 老板的事情我们哪能知道那么清楚？不过我也听别人说过，吴总跟徐莹莹好像还好过呢。 好过？真的假的？ 听说的事情哪能知道真假？ 十年前的老同学现在还在一起工作，起码说明关系不错。那徐莹莹失踪之后，吴总没表现出着急吗？ 这倒是没看出来。我也不怎么能接触到吴总。 电梯叮的一声响起来，到了三楼，前台把孟昭和周奇阳引到总裁办公室，秘书已经等在门口了。 啊，吴总已经在里边等着二位了。 秘书朝孟昭露出了标准的笑容，然后带着孟昭他们走到总裁办公室的门前，抬手敲了敲门。 吴总，两位警官到了。 屋里响起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孟昭听着里面的动静，推测应该是吴维涵从座位上起身了，然后脚步声响起，靠近门被拉开，吴维涵出现在了门口。他彬彬有礼地朝孟昭伸出了手： 孟警官，又见面了，来，二位进来说，请。 吴维涵把孟昭和周奇阳让到真皮沙发上，然后自己也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。秘书端上茶水之后把门带上，吴维涵先是客气地让孟昭和周奇阳喝水。 二位这趟来还是要问徐莹莹的事情，您问。不过我最近跟她接触不多，可能也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 冒昧问一句，吴总跟徐莹莹只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吗？据我了解，两位是高中的同班同学，而且还在一起过，现在又在同一个公司共事，平时应该会有私交吧。 对，我跟徐莹莹确实高中同班过，曾经关系也不错，现在的关系就是老板和员工，至于私交如何，这就涉及个人隐私了。孟警官，您是来了解情况的，而不是来审讯我的吧？ 孟昭看着对面的吴维涵，对方的言行举止彬彬有礼，如果放在平常，自己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还不错。 但是现在，眼前这个人与目前的几桩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总觉得这副谦谦君子的面孔有些诡异且违和。孟昭也笑着说， 行，那徐莹莹的事情我们就先不谈了，说说另一位跟吴总私交不错的女孩许玉林吧。 孟昭敏感地察觉到，在听到许玉林这个名字之后，吴维涵的表情出现了瞬间的变化。孟昭看着他， 怎么，看来还记得许玉林？ 哦，当然，他的失踪我也有责任。我知道当年他离家出走是因我而起，这么多年了，人还没找到。 吴维涵的手指摩挲着茶杯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， 唉，我常常在想，你们作为警察，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 看来吴总很忌讳提到许玉林呢。那咱们再换个人，林朗你还记得吧？ 吴维涵这次不笑了，他看着孟昭， 你什么意思孟警官？ 看来这彬彬有礼的面具要维持不住了。孟昭盯着他看了片刻说， 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导致了这三个女孩的厄运。对了，不止三个女孩，还有一位叫赵彤的男孩，难道是老虎？ 吴维涵的表情僵了一瞬，但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。 孟警官，什么老虎，我可听不懂你的意思。 孟昭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吴维涵。虽然吴维涵句句都在摆脱嫌疑，但是从他的表情变化可以看出来，他一定跟这个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孟昭迅速在大脑之中理清侦破思路， 如果这几起案子真的都跟吴维涵有关，那新近发生的徐莹莹失踪案一定是突破口。就算吴维涵的确是这两起失踪案的真凶，但他显然提前想好了一套应付警察的话术，在这里跟吴维涵耗费时间毫无用处，最重要的还是寻找证据。 行，该问的问题我差不多问完了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对了吴总，冒昧问一句，16号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你在做什么？ 啊，公司新签了几位网红，我在出席签约仪式，网络上应该有相关新闻呢，孟警官可以核实一下。 吴维涵既然这么说，那么看来在徐莹莹失踪的那段时间，他的不在场证明应该很牢靠。不过四天前发生的事儿，一个人可能会不经思索脱口而出吗？吴维涵答得这么快，反倒验证了一点，那就是他对于孟昭来核实不在场证明是有提前准备的。 好，谢谢了。 孟昭不动声色地跟吴维涵握手告辞，然后离开了云崖科技的大楼。从云崖科技出来，孟昭交代周奇阳， 你给局里打个电话，让人秘密监控吴维涵的行踪，别让他跑了。 啊，好。 周奇阳打完电话又问孟昭， 昭哥，周衍日记本上说的那个老虎应该就是吴维涵吧？不过就算确定了是他，十年前的案子没有证据的话也不能给他治罪啊。 十年前的案子没有证据，十年后的总能找到。徐莹失踪一案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。 孟昭面沉似水。回市局的路上，孟昭思考着徐莹莹失踪案的突破口。 光天化日之下，在经过一个不到200米的胡同之后，一个女孩就活生生的蒸发了，真是荒唐。 孟昭问周奇阳， 上午去那条胡同看过了，派出所查的怎么样？ 那条胡同是石板铺的路，初步检查石板没有松动的痕迹。 孟昭拿起车上的 pad， 又看了一遍拷贝的监控视频。画面上，徐莹莹穿了一件风衣，戴了一顶贝雷帽，在拐入那个胡同之前，就算经过了几处人流量密集的路口，也能从人堆里找出徐莹莹来。但是，在拐入那个胡同之后，就真的到处找不到她的踪影了。 那个胡同周围的情况怎么样？ 胡同周围有一处旧楼，派出所也搜查过，没发现尸体。哎，真是怪事儿，好端端一个人从胡同进再从胡同出，拢共不到200米的距离，人就这么消失了，大变活人啊，这是。 从那条胡同出入的车辆呢，全都排查过了吗？ 都排查过了，看了道路监控，没发现徐莹莹在车里，也没查出运尸埋尸的痕迹。 孟昭把 pad 放到一旁，靠在椅背上，觉得有点头疼。除了头疼，他还有点郁闷。 已经锁定了吴维涵有作案嫌疑，但线索却在这条没监控的胡同里中断了。 他看向车窗外，车子就要驶经玉湖湾，一闪眼他看见了陆时琛所在的那栋楼。 这个家伙喝醉之后第二天不会好受吧。 孟昭一只手握上另一只手的手腕，已经十几个小时过去了，那种微凉的温度好像还停留在皮肤上。继而他又想到了那条短信。 陆时琛跟徐莹莹在几天之内出入同一个疗养院，真的是巧合吗？要不然去陆时琛那里再问问，顺便问问他对徐莹莹失踪的案子有没有别的想法。 小周停下车。 周奇阳踩着刹车把车子停到了路边上。 怎么了？ 我去一趟玉湖湾问个案子细节，你先回局里吧。 哦，什么细节？ 周奇阳还没问完，孟昭已经下了车，关上了车门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